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北京市秉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其网络平台为主渠道，建立了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的为民服务机制，接诉即办，推动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力量下沉，形成了到一线解决问题的工作导向，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日前，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诉即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推进接诉即办立法有怎样的现实需求？在城市社会治理实践中，12345热线是如何与群众形成良性互动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政协常委宋卫祖，欢迎您，宋常委。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一位是北京市人大代表陶庆华，欢迎您，陶代表。 哎，您好，哎，各位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研究室副主任李佳，欢迎李处。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日前呢，北京市人大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条例明确了群众合理诉求的办理流程时效，首接单位负责到底，接单不得推诿。那宋常委啊，您曾任2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目前呢又履职北京市政协常委啊，深入基层体察民意，长期的为社会治理建言献策，并且呢也是积极参与到地方立法的过程当中。在您看来，近期表决通过的《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从地方立法的角度来看，有怎样的意义呢？ 其实应该说，关于接诉即办这个立法呢，其实从多年在人大做代表、做常委，那么也参与了很多的立法，我认为这一项立法呢，它最具有地方的特色性。那么从地方立法角度上面来讲呢，它实际上还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这种开创性的，因为接诉即办这项工作是北京率先提出，而且呢率先实践的，应该说是北京的一项这个独有的这种创新的工作形式。那么围绕着这样的一种工作形式，加强它的这个法治化建设，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呢，把我们的工作方式、工作规则和我们的这个法规关系确定下来。那么从地方立法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次创新。那么它很有力的呢，就是推进了我们如何围绕着我们的地方工作的这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专门的方向，对吧？特有的工作，那么形成呢，法治化的这个建设体系，那么把它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这将呢会其实也是对我们政府工作，对我们的这个就是领导政府的领导工作呀，那么其实起到了一定的既有指导作用，又有约束作用， 对吧？ 它的立法呢，既保护了我们的各方的利益，对吧？也明确了各级部门在接诉即办这样的一项特殊的这个地方工作上面的大家各自的这种法律地位。我觉得这是一次地方立法的创新性探索。 是的。评论指出啊，地方立法通过小切口解决实际问题，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块零，来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那么也想请陶代表介绍一下您参与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立法的直观感受吧。 哎，好的。这个条例啊，这个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个殷切的期盼和社会啊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我们觉得呢，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参与的环节啊，基本上每个环节都参与了，从这个 法条的起草啊，这个参与，然后呢到这个审议的三个阶段啊，就一审、二审，直到最后三审的通过。那我本人呢，作为市代表呢、常委，还有呢我们这个社会建设委的委员啊，这个过程呢我都参与了。因为社会建设委呢，在这个法条啊这个起草过程当中呢，是牵头的这个机构啊，牵头的这个单位。所以我深深感觉到啊，在这个法规的起草过程当中啊，充分的啊这个体现了这个全民主参与这个过程。那主要呢表现在啊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参与的广度。那这一次呢，这个不仅仅啊是广大的热心市民啊在里面广泛参与啊，这个市级啊10000多名嘛，这个市级的人大代表啊，全国啊这个市啊区啊这个市级的人大代表广泛这个参与。另外呢还有我们立法过程当中啊，这个级数级班的这个相关的单位，就是办理机构啊，特别是这个乡镇啊、街道居委会啊，他们呢这个在这个里面呢也充分的这个参与，反映了呢方方面面的围绕着这个级数级办呢这个各个过程啊和各个这个环节啊，我觉得呢参与的这个广度啊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法规呢这个经历的时间呢，从去年12月啊到现在啊大半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嘛，首先呢这个广泛的在网上征求全社会民众的这个公开征求意见。后来到审议环节以后呢又征求啊各个这个级别的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呢又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法规的这个内容这个里面的具体内容含义跟这个我们的民众啊跟老百姓啊广泛的进行这个宣传征求意见。在这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呢这个形成了我们这次立法的这个闭环就是立法这个首先呢起草出来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广泛的征求这个社会和各个环节方方面面的这个意见。很多的这个意见呢在这个里面呢都得到了这个吸纳，意见建议啊吸纳的很多所以呢我感觉到呢首先这个印象啊是这个全民参与的这种广度就各个渠道只要呢不仅仅是社会公众普通老百姓还有我们呢这个相关的这个技术局办的工作机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呢各区的街乡的乡镇的包括我们这个区人的常委会啊这个区人大代表社区啊等等的这方面都参与到这个立法过程当中来了，真正的这个体现了这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而且呢是全过程啊这个民主立法这个参与。我个人感觉到呢这个全过程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参与啊不仅仅呢体现呢在我们整个立法过程当中很快啊我个人预计啊按照我们这个北京人大常委会的一般的这个惯例嘛和做法嘛，明年呢很快就会对这一部法规进行呢监督检查。这个呢是我第一个这个方面的这个感受。第二方面的感受呢我觉得这是全过程民主的这个参与啊和这个实践呢还表现在深度上。不是呢就是很多啊这个环节去围绕着吧我们这一部法律的这个起草里面的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比如说如何办理，如何啊在这个市区乡镇甚至呢到我们的小区居民委员会能够形成呢办事的效率和合力像这些方面呢有许多具体非常细的这个环节。如何呢去听取啊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在这个技术举办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这个满意度如何去评价呀，对于我们这个承办单位的委办局啊乡镇啊他们的这个 办理啊这个投诉啊这个能力和效果如何去考评，那等等呢，这些非常具体的这些细节，我觉得呢反复的充分的征求啊这个相关啊人员的这个意见和建议。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稿子大概改了都十几遍啊，在我的印象中都不止。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全民主啊这个流程啊这个参与的这种方式啊，哎，它比较深入啊，比较细致，不是做表面文章啊。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过程呢也相当好，通过我们这个立法呢广泛的这个参与啊，广泛的这个民主啊，在这过程当中呢也使我们的这个技术羁绊的这个工作机构的这个人员呢也充分的了解到社会和老百姓啊对于我们技术羁绊这个机制啊以后落实，那一旦推出来落实以后这个的预期是什么，大家呀这个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是什么啊，这样呢然后呢我们社会公众呢也对啊这个政府呢推出来啊这样的为民服务的这个机制啊有一个广而告之的这个了解，知道他们的义务和权利，那么如何呢，哎，自己如果这个遇到这个难事啦急事啦愁事啦，如何呀利用呢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及时的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啊，如何去啊这个合理的啊有效的去表达，然后呢哎如何去期待啊政府呢提供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实际上呢做了一个广泛的推介宣传和各方的这个意见的调和啊综合啊这样的这个工作，这也是这样的这个民主这个开门立法呀这个带来的可能的直接的效果吧，然后个人觉得。 是的。这次北京市接诉羁绊工作条例在立法过程当中啊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的作用，密切了人大代表跟群众之间的联系。那接下来呢也想问问李处，请您也介绍一下我们市民服务热线接诉羁绊工作的相关的情况。 2019年我市深化党建引领接乡吹哨部门报道改革，围绕建立基层治理的应急机制，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的工作机制，建立起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接诉羁绊机制，推动吹哨报道有机衔接，实现接诉羁绊与主动治理紧密结合，通过一整套有效机制促使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街道部门调快结合，企业群众共商共治，接诉羁绊助推形成了简约高效的为民服务工作体系、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在推进首都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补上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切实提升了广大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通过向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就能得到快速响应，合理诉求就能得到有效处理。今年以来，我们还推动改革从有一办一、举一反三向主动治理深化，基于接诉羁绊民生大数据，选取了房产证难办、预付费行业监管、房屋维修、老旧小区改造等12类27个重点难点民生问题，建立了每月一题机制，全市上下合力攻坚治理难题，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化，办成了一批实实在在的实事儿、好事儿。这2年半以来呢，全市上下对群众诉求闻风而动，接诉羁绊。截至今年9月，累计受理群众反映近3000万件，解决率从2019年改革之初的53%提升到85%。满意率从65%提升到91%，收获群众表扬近7万件。接诉羁绊聚焦市民既有要求和五性需求，把以人民为中心从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目标指标，努力回答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深刻命题。市民脸上的微笑、群众送出的锦旗、 不断提升的满意率就是对基础基办改革的最大认可。 嗯，是的啊，现在居民百姓呢有困难就会想起要拨打12345热线。那么除了拨打电话之外，还有哪些渠道可以表达诉求？热线对于群众诉求来电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呢？请李初再介绍一下接诉急办工作的流程。 我们的这个接诉急办工作流程这次也通过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首先就是市民向我们反映问题，反映的渠道除了拨打12345电话号码之外，还可以关注北京12345官方微博、微信、头条号、北京通 APP 等，通过网络渠道反映问题。目前我们已累计开通了16个网络受理渠道，满足不同群体的表达需求。其次呢，就是接收、处置、派单、办理和反馈。我们要对市民反映的事项进行详细准确的记录，对于咨询类的事项，能够及时答复的及时答复，不能及时答复的要派单到相应的职能部门。对于诉求类事项，我们会根据职权法定、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分类处置，及时派单至承办单位。承办单位接到派单后要及时联系市民，根据诉求的轻重缓急和复杂程度，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并及时向市民和我们反馈。最后是回访和考频，诉求办理时限期满后，我们会对市民进行回访，了解诉求办理情况，主要是核实承办单位有没有和市民联系，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对办理的结果是否满意，以群众评价作为考评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流程是一个从接收、处置到办理、反馈再到回访、考评的完整闭环，是一个环环相扣、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自动响应系统。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联起了市民和党委政府，联起了服务我们这个城市的各个部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把群众身边的事儿解决好、落实好，把我们的城市治理得更加精细和美好。 嗯，是的，推进接诉急办立法，既是固化改革创新实践成果的必然要求，也是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现实需要。那通过刚才几位的介绍啊，大家对于接诉急办制度有了深入的认识，而居民百姓日常生活呢，又受益于接诉急办。那宋常委啊，据您观察，接诉急办机制对于提升城市的基层治理能力，对于增强居民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以及呢获得感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接诉急办这项工作呢，它是符合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这样的一项工作。为什么讲它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社会治理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有自己的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政府机构和我们的社会治理的各项平台，对吧？从上面的中央政府到各地政府，到我们的基层政府，一直到我们的社区，对吧？我们都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呢，非常完整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这样的体系。那么这样的体系12345恰恰发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制度优势，能够把我们的百姓切身感受到的他们迫切需求的，对吧？我们讲这种身边事、烦心事，对吧？困难事，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12345能够呢反映到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各个主管单位，那么各个服务机构，这是一种对我们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的探索。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其实它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这个12345通过我们接诉急办这样的一种工作形式，其实还解决了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政府在依法履职、依法行政上边，那么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督促的作用。所以这个像法律，我觉得在这两个方向面，它是起到了一个我们地方立法当中约束我们的政府部门、我们的服务机构能够依法有序的行政、依法有序的提供服务，也保障了人民的这个参与的权利，保障了人民的这种自身的 法律的这种权利和身份，那么进而呢，其实也就达到了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依法有据，对吧？那么达到了呢，让人民呢真正的能够通过这样的这种法治化的建设，那么构建我们的这个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这种完善和提高，那么使人民呢真正的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体系当中体会到我们的获得感， 嗯， 体会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嗯，是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北京市紧紧围绕七有五幸，以接送急办为抓手，持续健全完善民生政策，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那么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还有哪些亮点？未来条例将如何推动从接送急办到未速先办，一办到底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北京市秉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理念，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及其网络平台为主渠道，建立了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的为民服务机制。接速急办推动了基层治理重心下移、权力下放、力量下沉，形成了到一线解决问题的工作导向，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日前，北京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这是国内第一部规范接送急办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推进接送急办立法有怎样的现实需求？在城市社会治理实践中，12345热线是如何与群众形成良性互动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政协常委宋卫祖，一位是北京市人大代表陶庆华，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研究室副主任李佳。再次欢迎三位。那节目上半时段啊，我们提到了市民反映诉求的渠道，除了拨打12345电话号码之外，还可以关注北京12345官方微博、微信、头条号、北京通 APP 的，也就是说呢，也可以通过网络渠道来反映问题。那再想问问李处啊，群众遇到了哪些问题是可以拨打12345热线求助的呢？ 无论是城市建设、社会管理，还是经济发展、公共服务，不论是市民自己的事儿，还是他人或者公共利益的事儿，只要是企业或者群众有疑问或者遇到困难，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网络平台向我们提出。因为12345是人民的热线，而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是一部为民服务的法，所以说只要是企业或者群众的诉求，不论是什么，我们都会接收，而不设门槛。当然政府也不能全部大包大揽，对超出承办单位职责范围的诉求，我们会告知诉求人通过市场啊或者社会等其他的渠道解决。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的，我们会进行劝导教育，告知诉求人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嗯，是的哈，群众和企业都可以拨打求助热线12345。那么条例规定啊，除了110、119、120、122等紧急热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整合至12345市民服务热线。那北京市接送急办工作条例的一大亮点呢，是诉求人要履行相关的义务。也想问问李处啊，规定诉求人的义务有什么样的现实需求呢？ 因为在现实中有一些少数的诉求人，他们会提出不合理的诉求，恶意反复拨打或者无正当理由长时间占用热线或者网络资源，给他人反映诉求造成了一些妨碍。有的呢也是不尊重我们的工作人员，言语之中给话务员带来了伤害，有的他们不客观评价诉求的办理情况以满足某种私利， 这些行为会有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也会带来不好的社会风气。因此在条例中明确规定了诉求人的义务和责任，要求诉求人如实表达诉求，对诉求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我们觉得虽然我们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一部为民服务的法，但是对诉求人的行为加以约束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权利和义务都是对等的。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去解决企业群众的合理诉求，但同时也对不合理诉求说不，这样既能够提高合理诉求的办理效率和质量，也能进一步给基层减负，提高基层单位的获得感。 嗯，是的，那这也提醒着我们啊，要做履行义务的文明诉求人。据了解呢，北京市接诉急办工作条例共5章38条，主要是规定了接诉急办的功能定位和制度内涵，接诉急办工作条例、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等等。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诉求人要履行相关义务的这个亮点之外，还有一大亮点啊，就是要建立主动治理机制。从接诉急办到未诉先办，一办到底。有评论说呀，服务群众这是跑出了加速度。那宋常委，您如何评价条例深化主动治理，推动未诉先办呢？ 因为这些年啊，我们一直在参与这个专项民主监督，民政市委啊，这些年呢也围绕着接诉急办这项工作吹哨报道嘛，我们对这项工作呢开展了这个长期的调研。我们在这一项调研当中，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发现首先一个就是人民反映的问题，往往是我们可能政府部门和我们的服务机构应做而未做的。所以通过市民的问题的反映，我们通过市委领导亲自点评，那么促进了我们各个政府部门、各个服务机构开始来去反思，去从自己的工作本职的这种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上面去查找自己的漏洞，去查找自己的不足，那么进而呢，从我们的接诉即办、被动式的这种为人民的这个某些困难的问题去解决，而进入到了就是未诉先办，我们主动的去针对我们的法律责任和义务，那么去查找我们还未尽未做到的问题，那么及时的去调整改革，进而呢实现未诉，我们已经把问题解决在这种萌芽之中了。 嗯，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呢，现在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在对社区在做调研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居委会、我们的社区服务站，对吧？那么平时我们主动的去观察老百姓在他的生活当中又遇到了哪些难题，那么提前介入，提前和这个当地的居民沟通，结果呢就把一些我们原来出现的问题通过12345去反映的问题，那么变成了我们直接在社区当中就去解决了。而且呢我们的社区呢通过我们的接诉即办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设，对吧，我们又把社区发现的问题及时的反映到各个政府部门，使政府部门呢能够在没有问题没发生之前我们就开始对它进行处理，然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其实像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有些社区长期缺少这个社区的这个便民服务的一些这个小的小菜站啊，一些这个小网点啊，我们社区我们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就主动的在当地选择合适的地点，那么构建这样的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生活需要的这种小型的综合性超市，对吧，修锁的、配钥匙的、卖瓜果梨桃的，和我们这些缝缝补补买个针买个顶针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都能够买到，那么解决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最迫切的也是最基本的需求。所以这些工作呢确确实实通过接诉即办，那么推进了我们政府部门和我们的服务组织查找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去把服务做在前，把工作做在前。 嗯，是的，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折射北京主动治理的城市治理理念。 北京市接诉羁绊工作条例表决通过之后，也想问问李处啊，未来条例将如何指导热线的工作，让群众的诉求得到更快速、更高效、更及时的解决呢？ 条例是对接诉羁绊实践的固化，同时又对我们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落实好条例，我们初步梳理出十余项的配套制度，查漏补缺，优化完善。这些配套的制度包括优化全面接诉、分类处置、精准派单、限时办理等环节，健全首接负责、分级协调、风险预警推送、个人信息保护等等。我们还要进一步强化考评激励，探索第三方机构参与考评，建立接诉羁绊公开制度，推动我们的数字化转型等等。通过丰富制度体系，更好地发挥条例的作用，更好地保障市民诉求得到更快速的响应、更高效的办理、更及时的反馈，推动社会良性互动，让我们的市民和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让社会各方都能共同参与到接诉羁绊改革中，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嗯，是的，北京市接诉羁绊工作条例啊，还鼓励引导公众参与治理，具体表述为市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畅通渠道，支持和引导人民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城乡社区服务等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诉求办理和社会治理。那最后呀，也想问问宋常委，您认为北京市接诉羁绊工作条例将会给未来的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怎样的新气象呢？ 我认为接诉羁绊的条例，它从用法律的方式把我们接诉羁绊的工作，把我们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那么都清晰的表述和用法律的形式把它界定下来了。这样的一种形式使得我们社会参与的主体在这项工作当中都找到了自己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位置，对吧？那么它进而呢，也就使得我们过去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的社会团体想进入到我们的一些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的工作当中去，但是呢，他找不着门，不知道自己应该去找谁，应该在这个工作当中发挥哪些作用。但是通过这个接诉羁绊条例呢，我想他把我们的这种鼓励我们的社会组织，鼓励我们的这个公益组织，鼓励我们的这些社会群体团体能够一起参与到这个接诉羁绊社会治理的这项工作当中来。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吹哨报道工作，通过我们接诉羁绊这样的工作形式，把我们的这个社会群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它界定了，对吧？那么大家就可以，现在我们其实更多的是通过接诉羁绊，我们主要是要解决百姓身边的烦心事，百姓身边的困难事，而我们的基本公共服务恰恰又是这项工作当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养老问题，我们的幼儿教育问题，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种文化公共服务等等问题，对吧？那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幺二三四五当中反映很强烈的事情，但是我们通过法律的方式，我们允许社会组织，允许社会团体，那么进入到我们的接诉羁绊工作当中来，其实就是共同的来构建这样的治理和服务体系，而且呢，使得大家出师有名，依法有据。 嗯，是的，接诉羁绊的法治化，主动治理的法治化，其意既在解决接诉羁绊这一社会治理新机制自身依法运行、有序运行的问题，更是通过法治手段保障运行、推行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精致化过程。法治保障再加上我们全民参与、全民支持，再加上实践的不断创新、治理手段的不断升级，美好生活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我们也必将获得更多的法治红利、政策红利和发展红利。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